嗱，我哋今日个题目叫做 即当即熟， 即当即熟，即系我哋今日要讲当铺，要讲压业，系嘛？ 佢又比较好少人忘记咗啦，即当即熟。通常即系话有当有熟啦，当完之后或者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方便熟翻啦。咁啊，以前我哋喺我哋 佢哋俾食， 我哋僆仔咧就有口头禅嘅，有当有熟咧，属于上等人，即系你有嘢当啦嘛。即係仲係上等人， 即係等於有借有還上等人咁解啫，係嘛？ 咁啊，有當冇熟咧，就中等，即係中等人；冇當冇熟咧，就下等人。 即係你連揾嘢當都冇得當， 係啊！ 咁你冇得當實實，冇得熟嘅。 所以以前咧，我哋喺檔口咧，即係個賭場咧，就多數買撈大就咁解啦，買勞力士啊。隨時可以打馬，隨時可以當到 打馬又唔同當鋪喎，大佬。 唔同打馬， 打馬就喺檔口入邊打馬喎，即係呢個你又要解釋一下喎。 好，陳彪同大家見面啦。咁啊，今晚有啲人喺度，咁大家應該好開心啊。OK， 你排忙咩啊？ 啱啱忙完自己音樂上嘅工作啦。 係，咁啊，嗰個唔使咁謙虛啦，因為嗰場演唱會都轟動嘅。 係啊，我都唔知啊，我哋唔係好知 嘅。係咁，但係今日咧，佢喺度咧就其實呢個咧又唔係同你直接有關，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你曾經喺呢啲博物館入面做過嘢嘅。 Exactly 呢間香港嘅小博物館，但都有成廿年前 嘅，係嘛？啱開唔係喎，都差唔多啦。 係做義工定咩嘅？ 唔係啊，直情簽約喺度做長工。即係當其時政府你唔會即刻一入去就做政府員工，咁咪以合約形式都做咗兩即係簽咗就續約，都做咗幾季嘅。 係咩？哦， 差唔多有一年嘅。 喺度做咩？ 咪直情係一啲資訊管理，即係其實就係個 counter 裏面嘅賣書啊、賣數啊、負責開博物館啊，即係朝頭早開閘啊，同 secure 溝通啊，同啲參觀，即係基本上博物館運作。 咁嗰陣時其實你係喺法國讀完書翻嚟㗎？ 唔係，係法國讀書之前領完。 哦，唔得啦，唔係啦，即係其實係暑期工嚟嘅啫。 類似暑期工，但係佢係正經，我係冇錯。我係成嗰年就做，我係做嘢儲錢嘅時候做咗咁啊歷史博物館咯。 做幾季喎？ 做幾季喎？咁其實應該問問你，即係博物館入邊應該有啲咩？ 咦？咁佢裡面有啲咩咩 Fountain of the Opera？ 唔係，我最想知嘅就係博物館有啲咩嘢係唔會 show 出嚟俾大家嘅 ？OK， 咁有啦。 博物館裏邊基本上佢哋修復啊。佢哋展示得，即博物館機制展示得俾公眾嘅時候，已經係一種教育噶啦。咁、但係當佢要去真真正還原或者收藏一啲人類文明裏面重要嘢嘅時候，係另外一套機制嚟嘅。 係啊， 即係佢 show 俾你睇，定期做嘅叫 show 就係 show。佢自己嘅保險庫如何收藏嘢？嗰啲又係另外一套機制。 依家陣間問下你啊 ，OK？ 嗱，今日冇咩疑問咧？ 係啊，依家好簡單啫，就係、是今日咧因為。大家知道啦，呢排咧其實喺香港嘅歷史博物館入邊咧有一個展覽啦。咁嗰個程度咧，當然冇當年咧嗰個木乃伊嗰個咁轟動啊。咁但係都相當之多人睇嘅，我同阿基圖都抽咗時間落去睇睇。 我好急不及待。 幾日啫？已經開始咗，我本來都諗住去。 而且佢係第呢個展覽咧，即係第一站嘅係香港。 喺香港係咪啊？嗱咁阿基圖睇嗰時多唔多人啊？ 好多人，好多人， 好多人。 同埋啱啱撞到咧，我諗都係好多嗰個叫學生團體啊。 冇咁快。 咁啊，相當之多。但我就發覺咧，我諗真係咧，佢今次個題目係好有吸引力。咁啊，有唔少老人家或者我諗有啲係外邊過嚟嘅，嗰啲人咧都專程係過嚟睇。你睇到佢係專程過嚟。 我聽到有好多中國嘅遊客都去睇，係咪？ 應該嘅，咁啊，大英 但係咧就外國遊客都有嘅。 係有啊。 咁啊，大英博物館呢個問題咧，其實大家都應該深思一下嘅就係、是。點解原本唔係咁多唔係屬於佢嘢，都變咗大英博物館嗰套？跟住而家 包括木乃伊都係， 即係大家我點解唔諗翻呢個問題咧？ 唔會問 我諗咧都有問嘅，不過咧就即係可能都仲有好多嗰啲叫係訴訟啲，問佢攞翻嗰啲都我諗都有。 但係咧，即係當然啦，如果你用一個比較理性嘅角度睇，就係你喺佢手上咧，其實好多嘢都保管得比較好。譬如我舉個例啦，就話聽講話現存咧，而家世界上最古老嘅《金剛經》啊，手抄本喺大英博物館，好似未開添啊，因為佢哋對呢個問題都比較嚴肅，就 如果經歷六十年代咁，佢可能喺中國冇咗噶啦， 唔見咗添啦，係咪 ？OK， 如果佢留咗喺中國，係 啦，即係話你話係咪喺嗰個原本嗰個地方會一定好啲咧？咁樣咁呢個又真係兩睇嘅啊。譬如你喺不同嘅地方啊，譬如喺中國，甚至喺希臘。 是 或者其他地方埃及啦，咁你好坦白講啦，即係個保養本身已經出現好大問題啦，咁你話喺大英博物館，咁佢雖然脱離咗佢原本應有嗰個地方，咁但係嗰個即係處理咧，就都相當之嚴謹嘅、嚴肅嘅 嚇。你突然講呢樣嘢咧，我不得不提啊，即係MC 人咧，你嘅嗰個都係強項嚟嘅，因為咧，譬如好多嗰啲叫做係物中嘅嗰啲文物。咁啊，有好多時咧就流傳咗去海外噶嘛。咁但系咧，即係嗰啲嘅事好定是壞咧？咁我又曾經咧，我聽過有人都提及咗呢啲問題嗰陣咧，嗰啲物宗嘅嗰啲大師咧，你知唔知佢點睇法啊？咁佢話：哦 ，so good， 佢哋有佢自己嘅命運喺度行緊啊，佢哋去緊行緊嘅一條路，呢件事咧好過佢自己留喺家鄉。 我覺得 咁樣樣喎， 阿紀圖講呢個問題咧，就我諗 MC 人可以應間講講，就係咧宗教嘅物品同藝術物品咧，個處理嘅方法係咪應該相同？嗱，同埋你睇嚟，今次展覽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 係啦， 譬如你一個石頭喺度，或者一個雕塑喺度，你當係一個宗教嘅物，即係物件啦，定係還是當係一個美術嘅物件咧？ 係 我手頭上有一本即係。相當之重份量嘅書嚟嘅，呢個就係講即係 今次呢本經典咧， 就係阿術藝術啊。咁即係嗰個法國人寫嘅啦。咁點解我都介紹一下咧？就係、是、以我睇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單從一個藝術角度嚟講咧，好多嘢你 miss 咗喎。 係，如果單從藝術 係 就唔夠嘅。咁其實我哋擺歷史博物館，我哋歷史博物館。叫就叫歷史博物館，但係主要裏面是有考古部分的，咁其實個考古價值是更加值得大家學習，雖然學習嘅，雖然香港的考古文化，即香港不是很興揀呢一科，或者可能呢個範疇不是特別強。 以前就有， 歷史博物館又做緊，咁但係就考古啦，或者人類學呢啲，反而我哋去。不是以為歷史一定要靠歷史家，反而是其他學科的補助去更加認識，甚至我們講的 這些。我應該會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就有一位網友咧，就佢都好勤力嘅，即係好多時咧，佢都會 send， 即係我哋講完節目咧，佢send 一啲相關嘅文章俾我哋嘅。咁以前咧，其實我就好少喺呢個節目去提出嚟去講，但係就呢篇咧，我就覺得幾啱使嘅，所以我就破例咧去講。咁呢篇文咧就因應咧就上個禮拜我哋講嗰個金字塔入邊嘅所謂精確科技嘅問題。咁咧就原來咧就喺上一個月咧就有個人咧寫一本書叫做 The Perfectionists， 咁個作者本身好出名嘅，咁就係 Simon Winchester 啦。咁其實我哋遲少少咧呢位作者嘅其中一本書我睇過咧，亦都會喺呢個節目咧我哋會講少少嘅，就係咧佢係寫咗本書就叫個名叫做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就係李右塞傳啊。咁入邊就提到咧，譬如李右塞當年佢即係特登話走去中國。就去睇嗰啲道藏，睇入面嗰啲煉金術嗰啲。咁佢寫得唔多嘅，亦都係一本好短、好通俗嘅作作。但係即係對我哋去了解佢喺中國嗰個活動咧，有啲出嘅幫。咁原來咧，佢最新出本書咧，就同我哋上個禮拜講嗰個題目咧，應景喎。 精確科技 嘅人物。咁佢當然咧，佢寫得好簡單，因為呢個作者寫嘅書其實都係好近乎新聞嗰種寫法啦，即係記者嗰種寫法啦。咁佢就是。即係主要講個人，咁呢個人咧就叫做 John Wilkinson， 咁就係一個蘇格蘭嘅即係鑄鐵嘅師傅嚟嘅。咁佢亦都覺得咧就係、是、喂呢、這個人係好體現到嗰個所謂我上個禮拜講嗰個精確科技嗰、那個事情。咁但係我就唔係想講佢，個原因我覺得好簡單，就係、是、咧因為呢個成個所謂精確科技嘅運動咧，佢唔係單靠幾個人嘅， 而是整個文化入邊咧，佢哋好推不斷去推進嗰個對我哋對量度、對度量衡啦、嗯，對所有事物嗰個絕對值嘅追求。咁但係佢入邊文內呢個訪問呢個作者咧，即係去推介呢本新書，佢入邊有一個例子，我覺得好好適用於我哋去講翻我哋上個禮拜嗰個題目。咁、嗯、佢提出一樣嘢就係話咧，因為我哋而家嗰個精確科技咧係越嚟越進步啊。咁變咗我哋做好多嘢咧，其實係精確都好緊要。但係如果呢個精確度一有少少差池咧，那個後果咧非同小可。佢入邊舉一個例子咧，個作者就係咧，譬如喺之前咧有一隻飛機，就係、是、應該係 A380 啊，就係 Airbus 空中巴士。咁咧就試飛嘅，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大隻，即係好巨型嘅飛機。 空中巴士， 巨型巴士， 巨型巴士嚟嘅。咁啊呢個飛嗰陣時候咧就係、是、新加坡去雪梨啦。咁、途中就爆咗，咁特別係冇人嘅，即係試飛嚟嘅。咁嗰、那個原因喺邊度咧？咁收尾查到啲人咧，原來佢一個即係錯誤好簡單咧，就係、是、嗰個輸油管入面咧做嗰個交咗俾一個英國工廠做得有少少問題，係有少少問題咧，佢爆咗，跟住啲油就散咗落去嗰啲嗰個螺旋槳嗰度， 有 咁跟住咧嗰個 rotor 咧就即係發嚟發去啦，爆咗。跟住佢中間嗰個 engine 就爆埋，咁咧就撞開咗嗰個引擎嘅外殼，咁咧但係好彩就冇撞到嗰個機頭，咁所以咧就成隻翼咧就爛咗啦， 咁就作廢啦， 咁啊隻飛機真係飛唔到。嗱，佢呢度講咧個咩問題咧，就係話咧，當我哋嗰個精確科技越嚟越進步嘅時候咧，我哋原來由少少嘅誤差都唔能夠忍受啊！ 肯定 成嚿嘢就會爆啊！嗱，咁你就會問啦，即係呢件事本身咧，同我哋上次講嗰個問題有啲咩關係咧？如果我哋擺翻落嗰金字塔入邊咧，你會發現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撇除所有呢啲美學啊，或者呢啲即係任何嘅，原來金字塔入邊只有少少嘢做錯咗咧，其實成嚿嘢都可能冧嘅。即係如果你根據呢個邏輯去推斷嘅話。咁但系呢嚿嘢咧，到依家都擺喺度。 咁多年， 咁多年，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有一個邏輯上邊嘅結論、就是，就係嗱，呢、這個唔係實證上邊嘅結論，實證上嘅結論咧，上面嘅結論咧，可能你要拆開成嚿金字塔，你已經睇到嘅，就係每一個損毀，每一個入邊每一個工程咧，原來嗰個精確度係保持到佢哋個要求。咁、那個問題就嚟啦，當其實靠咩做到咧？呢、這個就是我哋上一次問嗰個問題，即係你如果由呢個例子去推翻以前嗰個，就係你做架飛機去到依家都容易出事啊！而且唔係一次，因為點解咧？大家都記得，即係喺八十年代咧，穿梭機爆嗰陣時候，跳跃爆嗰陣時候，都係查咗輪噶嘛。原來收尾爆嘅人好簡單，就係嗰個環本身出咗事啊嘛，一個環本身出，即係嗰個膠環出咗事啊嘛，就成架機爆咗嘛。所以咧。即係嗰個精確科技，佢入邊俾到我哋一個含義係咩咧？就係、是、話個精確科技當然我哋覺得係好受用，譬如話，而家我哋做啲 chips 咁樣。但係如果佢只有少少錯咧，其實成嚿嘢都唔用得，或者係會報廢。咁、呢個就對於金字塔，我哋可以有咁嘅即係詮釋啦。咁、至於我哋講個中國嗰部分，點解中國做唔到晶片，亦都係同樣問題咯。就係、是、咁，你唔係做唔到嘅。你做咗出嚟，咁有少少部分爆，咁咪好多呢啲機即係 chips 咪會報廢咯，就咁簡單嘅事情嚟啫。 呢啲精準嘅科技咧，就真係你有少少嘅嗰個差池咧，就即係成個嗰個都係冧曬嘅。咁要好多配合，咁淨係可以。 係啊，因為佢複雜嘅程度越嚟越高嘛。咁所以就即係唔能夠容許一個，即係簡單嚟講，調轉嚟講就係、是，如果你嗰個精確程度唔需要咁高嘅話咧。你容許你出錯嗰個機會，亦都相對提高咗，係嘛？咁、但係你做嘅嘢就會粗糙啦，係嘛？咁所以如果你譬如話，一個即係少少嘅錯誤，可能你成條生產線就有頭嚟過咯，係嘛？咁、那個問題，如果我哋放喺個金字塔嗰度，就係、是、話，如果係咁嘅話咧，理論上我哋應該喺歷史上，我哋應該見到好多呢個過程入邊本身 trial error 嘅記錄或者痕跡。但系亦都系見唔到， 冇 NG， 只系 咁大家 完美嘅成品。 系啦，咁所以大家就要谂，即系点解会咁样咯？咁、我哋睇嗰个即系展览本身，其实我哋可以用呢个态度去睇嘅，就系、是、咦入边有冇啲嘢本身咧， 我哋覺得即係難以我哋用一個正常嘅角度 去分析咯。咁、今次可能都有一啲係咁樣嘅， 有相當之多。 係啦，咁第一樣嘢就翻翻問阿紀圖啦，就係、你睇咗嗰個展覽會啦，咁你覺得個展覽會個展覽嘅物品數量足唔足夠咧？ 賣咗雖少。即係200多件啫，咁、不過咧都嘢大開眼界，因為佢本身佢展出嘅嗰啲文物咧，我哋好多時咧睇嗰啲資料咧都係有提及嘅嗰啲，即係最重要嘅嗰幾個嘢。咁、我覺得佢呢個設計咧都幾精心嘅，咁、就而且咧，當你即係睇嗰個真品嗰時候咧，就最得意嘅，尤其是而家你會發覺咧，後生仔都咁，好多啲後生仔咧。是要放低個眼鏡，原來而家我哋咧，你知道嗰啲視力係好有問題噶。 哦，即係視力有問題啊！ 係啊，咁樣嚟睇嘅要。 點知視力有問題？因為點解咧？嗱，而家如果大家即係真係題外話啦，冇辦法啦，繼續講我啲興趣啫。而家原來考警察都要，佢哋都要放棄咗好多體能測試。 哦， 嗱，我唔知咧，以前啲引體上升係好似好嘢，必須要做添。 係啊，係。 咁而家聽講連消防都要降低啦，消防就因為個體能嘅要求比警察高嘅，但係嗰個引體上升嗰個要求好似都要即係放寬啊。如果唔係，唔夠 揾唔到人， 揾唔到人， 唔夠人。哦。 嗱，如果你睇啲警察咧，即係我自己因為都習武啦，咁我其實都即係好留意啲人嗰啲體態嘅。係。你會見到有部分警察咧，即係少數啦，我咁講就係寒。是 韓杯， 韓杯，即 係 篤嘅篤嘅， 但係要粗噶嘛？照計啲紀律部都要啊！ 照計就係啦，照計就係啦。係 你因為咧，佢嗰啲展品啊，即係我諗你阿台長你都提到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咧，好精緻咧，好 哇！有一個細到咁噶，劉老 真係細得好緊要嘅咁啊！而且咁佢有另外一個輔助咧，俾你睇咧，即係佢放大咗，但只不過嗰個咧就係再攝影咁嚟用一個 3D 嘅嗰個效果咧，俾你睇佢360度咁樣。不過都唔及你係睇嗰個真跡，咁但係喺個真跡嗰度咧，我都係發覺咧，需要咧，如果你有嗰啲叫放大鏡喺度睇咧，你就更加仔細添。 尤其是咧，我今次咧都係叫做帶上嚟啦，第一次做 攝影文字。 以前我跟嚟放啊，咁我其實以前冇咁強烈，喂，原來好 Q 難睇噶，大佬又係話難睇到暈啊！咁所以依家我哋都有花少時間講講呢、這個契 契形文字 啊，嗰啲 啊呢啲啊係啊， 喺神秘學入邊嗰個 釘頭文啊， 係啊，嗰、那個意義啦。咁頭先幾度提嗰個就係話，而家啲後生仔咧就視力差，係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會唔會成日都要擁埋去先至即係可以睇到嗰、那個。因為我就發覺呢個好大問題就係 多嘅， 我想行埋睇咧，基本上都 係逼佢塞住曬， 唔係逼唔到，又冇清明上河圖呢咁誇張。清明上河我放嘅睇嗰次，一行到入去費事係咁逼人。咁但係咧就好似而家都係啲人都擁埋去， 我真係控嘅多就唔係睇嘢多， 都唔係啊！佢睇唔到，所以佢咪要控。 睇慣望，所以肉眼用唔到咁樣。 同埋咧，我啱啱去嗰時候咧，佢都發覺咧，即係可能。唔係咁嚴啊！有好多影相， 咪影相而家俾嘅啦，而家俾 佢俾嘅，唔係啊！但係佢喺嗰個展嗰度都講啦，唔好影相， 唔係唔好用閃光燈， 唔好用閃光燈， 有閃燈喎、 啊，有咁有 咁啊！ 咁啊，總之咧，咁我提出咗之後嗰時，其實我認我幾張，因為有啲心，即係實在，我嗰句都相當之唔錯，嚇好難得咁樣咧，見咧，咁我就喺度自拍咗咧，有一張咧係同佢即係一齊。喺個畫面出現咗，我覺得係真係，如果係講個展品嚟講咧，200多件咧，唔係太足夠嘅，咁、但係咧，佢裡面你睇到佢精，同埋佢分類得好好，佢有幾個題目咧，而且佢嗰個年代係有分別咧，佢就係用一個好簡單嘅方式咧，就俾大家知道有個概括，咁佢有個主題喺度添嘅，咁所以我覺得都相當之有心機啦，嗰個嘢。 咁至於個主題方面咧，你自己覺得妥唔妥當？ 我覺得佢 奢華， 唔係奢華呢個名係用得相當之好嘅，因為咧你會從呢樣嘢睇嗰時候咧，好似頭先台長你喺開頭嗰時講，你係用一個叫宗教嘅角度去睇啊，或者藝術嘅角度嚟去睇好咧，但係佢呢個咧就講佢用一個社會角度。 他用奢華這兩個字，我覺得他真的都相當不錯。因為即係對於我哋都有時都有啲叫少少嘅認識啦，咁但係咧我哋有時都未必會用好似佢呢個點題嘅方式咧，就 highlight 咗嗱佢嗰個時期咧嗰啲咧去做得咁精緻、咁準確同埋咁靚，你而家睇翻都仲係好犀利嘅。但係佢仲有另外一樣嘢，當時嘅嗰、那個成個嗰個社會文化裏面咧，仲有啲作用嘅。係，譬如好多啲技工就係做出嚟咧，俾一啲有錢人咧，佢哋係做佢哋嘅飾物嚟嘅，裝飾品嚟嘅，係成個咧你牽涉到一個文化，而嗰個文化咧，我哋今時今日去睇咧，你都可以咧用翻現代嘅一個即係社會嘅嗰個諗法咧嚟做一個對比。嗱，呢個咁，我覺得咧即係產生嘅聯想嚟嘅。 咁但係我自己就期望多少少咧，就係以佢寫多少少個宗教上面嘅即係問題啦。咁當然呢個出於我自己本身嗰個利益同角度啊。咦，我就睇，咦，譬如話如果我哋講阿術，咁好明顯咧就係、是、譬如喺神秘學角度嚟講，我哋有啲乜嘢入邊可以同我哋嘅研究嘅項目相關。咁係幾年前咧，我諗大兩三年前咧，其實我哋都做過同樣嘅題目。佢哋當其時因為咧，佢哋就整咗神獸啊。我記得我哋都講過，就係嗰啲所謂 briefing 啊。咁佢收尾佢又出咗一個好厚嘅冊子添嘅。就係專講譬如話，我哋而家見到喺嗰、那個古代嘅，譬如無論喺埃及啊，無論喺美索不達米亞，都有啲有翼嘅，可能係馬啦，可能係獅子啦，可能係。咁我哋就嘗試解，咦？呢、這個係出於咩嘅原因？我哋會做到即係有一個咁嘅想像咧。如果誇張啲講，係咪真係見過咧？咁樣係嘛？就算如果唔係真係見過，會唔會係譬如佢食咗啲藥之後，佢哋有呢種幻覺啦？佢入邊啲人當其時對呢啲即係想像出嚟嘅動物，佢哋其實係當佢哋咩咧？咁譬如喺中國呢叫辟邪啦，係嘛？我亦都講過啦。咁、我哋屬於係一個乜嘢宗教嘅聖物或者係神獸咧？咁樣咁呢個係好值得研究嘅。咁嗰次就有啦。咁今次呢個題目係轉咗。咁但係我哋其實都揾到入邊一啲相關啲同神秘學有理論上應該同神秘學有關嘅嘢， 好多 咁我哋可以借題發揮嘅。咁但係咧，阿 M 陳喺度咧，我又想即係翻頭先嗰個問題啦。嗱就今次譬如。以你譬如喺呢個藝術入邊讀過，或者博物館入邊讀過，如果我哋對一個即係物體古代發即係出土嘅物件，我哋對佢係一個宗教嘅物品嘅睇法，又或者我哋當緊藝術品睇法，其實會產生一個不同嘅效果嘅。 嗱，基本上你用邊個角度去睇嗰件唔知喺邊度發現，亦都唔屬於現。依、這個時代嘅嘢嘅時候咧，就要有一個好中立嘅一個機制。 嗱，舉個例啦，即係嗱呢個天方夜談啦，即係亦都比較容易去即係理解嘅，即係大家可以一聽就知道個問題係咩。舉個例，譬如喺墨西哥發現嘅觀音像咁樣， 係啊， 咁而且個觀音像唔係近代擺到，係即係你發覺係好耐。 咁基本上其實 成個問題就係你當一個觀音像係一個藝術品啊，定係還是一個咩嘢咧咁樣？ 係基本上。喺博物館通常都係當佢一件物件，即係你其實即係譬如讀我以前我間母校係主要係呢個藝術修復科做，佢哋功課好簡單嘅啫，譬如就係某某人喺某某海灘執到一個像，就咁樣交俾你手，你點樣去處理咯？咁就有基本嘅，就當佢一件物質嘅時候咧，就用佢嘅有 formula 叫公質總型格，佢究竟用邊種技術，用邊種材料，係邊一個種嘅做法，佢嘅外形，佢嘅風格，去判斷佢係屬於人類文明邊個時期，邊一個來源地嘅產物，中間再諗佢點解由 original 嗰個地方去到而家。時空上的呢個地方，咁呢啲就真係好傳統嘅，咁但係會引申到一樣嘢，大家要明白嘅就係、是，譬如今年已經係到人類已經去到2018年咧， 公元2018年 咧，任何博物館好正常，你會覺得任何物質上嘅考古嘢，人類嘅所有博物館有第一個新嘅技術就叫 3D 立體掃描，又或者其實大家知嘅就係最領先嘅，譬如羅浮宮啊或者大英博物館，佢哋喺啱啱開始有電腦呢個掃描技術嘅時候，已經 新的一種博物館的形式的概念出了，就是所有東西是 simulation 的。就是自从有三虚拟，自从有虚拟扫描技术之后呢，亦都是所有嘢系可以用虚拟嘅表达技术去睇博物馆嘅。咁再简单啲，当人去到呢个时间就明白，博物馆嘅储嘅唔系储个物质，而系储个工，储个技术，甚至乎系大家基本理解就系博物馆储嘅就系人类科技文明嘅结晶，就系话博物馆基本上系储晒所有佢哋物件，亦都有拥有晒。複製他們的所有收藏品的方法，即是說他博物館其實有某部分責任，就是他其實不是一定要 show 給你看那件真品，他反而最重要的責任就是他如何保存人類的這些技術，還有讓你學習知道人類曾經發明過什麼技術來保存人類文明。 這個相當之多， 這個是文物的定義。 但是你剛才提的那個問題就是大家要記住，因為你發現嗰件嘢冇背景嘅， 冇背景 嘅，即係冇 context 嘅。嗱，你唔能夠話啊，我哋 唔可以用歷史背景、政治背景，更加唔係，淨用咗一個更中立嘅，就可能係化學或者考古學嘅嗰個判斷。 嗱，講具體少少咧，其實最近呢幾年係發生一件事嘅。啊，講即係幾年嘅實際意思就話，即係幾年先拎出嚟講啦。咁但係發生即係發現嗰陣時嘅1987年啦，就點解咧？就一個地方應該係喺我如果冇睇錯，應該喺河南啊。有一個地方叫假湖，假啊商假啊假啦，就出土了一件嘢，就係龜甲嚟嘅，上面有幾個符號，即係呢度放大俾大家睇，就咁嘅符號嚟嘅。嗱冇 context 噶，嗱而家拗緊條數係咩咧？就係話咧，由於呢個龜甲係8000年前嘅，就話呢幾個符號係字嚟嘅。 即是8000年前已经有文字 的。如果你即是十几个符号，那你跟着就说这个是字，那就跟着下一个结论就是8000年前中国有 字，已经有吹到好 晒。那当然啦，即是你一咁嘅有咁嘅讲法就。 跟这个差不多了，不 对。不是老早过这个的，如果8000年前 就。不是他这个他都讲了有8500。 那但是就。至於我個人睇就唔係，反而唔係睇佢係啲咩字嘅，睇下佢嗰啲痕跡係用邊種技術、用邊種物質、邊種嘢嘅摩擦而刮咗呢啲刮痕，去嗰度做分析就多過去估佢裏邊講緊乜。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一講到8000年前咁就即係成件事係政治化，係 啦係啦，大家就明啦。 呢個就係所謂嘅最要 所謂嘅自古以來呢四個字係咪啊？ 佢就即係中國嘅文化已經即係比之前更加推前啦。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就一路想推。嗱，我哋又唔係講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否定一樣嘢，因為點解？你十幾個字，你又冇背景，即係頭先我哋講，喂，突然間個觀音像喺墨西哥出現，咁即係你賦予你嗰個想像個空間好大啊！ 係， 咁你亦都好難去否證呢樣嘢，即係你好難話佢錯，但係都好難證明佢啱。咁於是大家就喺度即係去不斷去辯論啦。咁我哋個角度咧就相對比較簡單，就係、是、as long as 我哋冇一個好充分證據嘅時候咧，我哋就。即係覺得呢樣嘢就未成立住嘅，但我哋都唔係否定呢樣嘢。OK， 好啦，頭先我哋講個問題咧、就是，就係咦嗰樣嘢本身咧，即係如果你用一個文物嘅角度，咁你就要咁做啦。但係如果譬如話我哋肯定咗佢係宗教嘅物體啦，即係因為你好熟啦，譬如物宗咁樣啦，大家會發現到好多呢啲咁嘅器具啊嘛。用一個藝術嘅角度去睇，同埋用一個宗教角度去睇，嗰個分別係咩嘢咧？ 用藝術角度睇。你頂多佢係覺得係人諗出嚟嘅一件好唯美，甚至乎追求完美嘅一件物質。但你用宗教角度咧，佢只係一件器具。宗教角度嘅話，咁嗰件嘢只係器具，咁佢要載嘅係咩咧？就係宗教講嘅力量啊。 嗯， 咁就唔同啦，咁就好唔同啦。即係如果你當佢博物館裏邊擺嘅都只係文物咧。就夜晚冇烏蒙蒙嘅，但如果你當博物館裏面擺嘅係宗教物件咧，即係夜晚六係啦，夜晚六七點閂咗門之後咧，就裏邊就有個 party 嘅。 因為事實上咧，有幾套戲用咗呢個做題材啊嘛。 咁呢個其實 我記得應該和老迪士尼拍添啊，真係 翻新豬籠館啊。 嗱，咁頭先你提嗰個咧，亦都有具體例子嘅。咁亦都係我哋好早其實俾你講過，就係嗰個玻璃骷髏骨頭啊。係。咁你話夜晚 下架邊㗎？ 即係如果你當一個藝術品去睇話，我哋睇一睇話佢切割個角度係點啊，佢點樣打磨啊，佢點樣似一個人樣，但係 好似一個工藝品 咁就冇乜嘢。 工藝品啦，如果你當一個為即係呢個係神器嘅話，咁就為你走去問嘢啊，成咁樣 啦，咁就唔同啦。 咁另外一個亦都好具體例子係咩咧？就係咧。以前英國有一個好著名嘅人物咧，就喺個伊麗莎白一世嘅年代，就係 Dr. John Dee 咁我哋亦都介紹過，即係喺英國佢有一個即係佢嘅書展啦。咁其實佢有一個咧所謂黑曜石嘅鏡，就喺北美洲入面搶翻嚟嘅，就係當其時即係成個歐洲都未殖民中南美 嘅， 但係佢哋嗰陣時係攤咗一嚿即係嗰個 obsidian 黑曜石翻嚟。那塊石呢，原來他就說呢，他是用來看將來的，即是如果你啤得他夠耐，同埋有即係嗰個所謂大家感應的話呢，你就會見到很多幻象。咁嗰塊嘢而家就係擺喺大英博物館入面嘅。咁如果你話佢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文物，咁好簡單啊，嗰陣時有個人做過呢啲嘢，咁你梗係帶你。咁但系而家冇人會走去再啤嗰嚿嘢去睇睇未來點樣。 如果有個人有嗰嚿電芯，真係俾佢睇到嘅，可能未來嘅一部電腦iPad 咁俾佢駁通咗睇到嘢。 嗱，咁你喂咁你話咁你講嚟講去想講咩咧？其實好簡單，就係今次你睇呢啲嘢，譬如後面呢個啦咁樣。咁我喺嗰個展覽入邊冇呢嚿嘢，咁但係即係我哋可以攞嚟做一個 example， 就係喂你睇呢個嘢嘅時候，你啊呢個人即係嗰個雕刻。呢、這個浮雕咁有個人變咗只鳥咁樣，我哋純粹睇話啊， 鳥頭人身， 鳥頭人身，我哋睇佢咧，即係啲雕刻靚唔靚啊？啊，即係似唔似人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從中國角度睇，唔係第一樣嘢，我問，即係呢嚿嘢其實係代表一個乜嘢嘅力量？ 係 佢入邊啲細節，其實係咪有冇一啲類似所謂 mantra 咒語嘅物體？咁但係當然最難解釋，以呢個嚟講，我哋一搞咗好耐都搞唔清楚 㗎。 譬如嗰個松果體下面呢、這個即係類似水桶嘅物體，咁究竟咩？我哋到上一次 LV 嗰時，呢個嗰陣時講 LV， 但我最近我覺得唔係，我 水桶嚟嘅， 係水桶嚟嘅，我覺得。 嚇、啊！即係 Tom and Sa 即係 Tom 即係 Tom and Sa 沙爺嘅嗰個嗰、那個桶嚟嘅。 係啊，仲有佢手上呢、這、一個，即係呢度睇得唔清楚，應該我哋俾啲即係清楚啲啊陀錶咁。即係點解隻隻都有咧咁樣係嘛？咁仲有好多噶，譬如如果你睇即係比較大啲，譬如個都有揸住樹葉嘅， 係 樹枝樹葉嘅。咁嗰個係咩樹嚟咧？咁我哋就反而會去問呢啲問題咯。啊， 即係佢已經係手上咧有好多唔同嘅嗰個飾物喺度， 唔係好多。 佢有冇咩特別嘅意義咧？ 係啦，如果用翻調翻轉用個工匠嘅角度，如果有你調翻轉，你就係嗰個工匠。老細落 order 俾幾幅藍圖你，你就負責挑呢扎浮雕嘅時候，你好明顯一定要知道佢裏面每一件嘢代表乜嘢。 一定啦，係啊。 唔係，仲有 重複出現嘅所有符號，一定係有特別意思嘅。 嗱，仲有譬如你熟少少，譬如做佛像個面咧。 哦，佛像佛教嘅所有嘅造像 係造像啦。 佛教嘅所有造像係必須嚴格有一個規定， 個輪廓嗰啲全部 就由道兩經，由一本佛經去俾曬所有。嘅規格嘅，咁所以基本上出得街由權威指定你去製作出嚟嘅呢啲咁嘅物件咧，一定係唔會求其， 不能差錢。 有啲唔會錯嗱，我舉一個好近期嘅例子啦，即係邊本書我唔講，因為我喺度嘅，但係我就費事拎嗰本書出嚟啦。好簡單，譬如話你如果睇嗰啲佛像咧，嗰個雙盤啊，即係嗰兩隻腳咧， 係 一定係腳板向天嘅。 哦，嗰啲更加 一定 緊噶啦， 冇得走雞嘅。如果你睇欣賞，如果唔係嗰啲，其實基本上唔係佛像嚟嘅。但係如果譬如一個人佢話：，我參禪，我做呢啲靜坐咁樣，你睇到就係連兩隻腳都翹唔到個雙盤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你話俾佢即係好流咯嚇， 即係東施咯。咁但係就關於呢啲文物就有一啲 point 可以同大家講下，就係、是、當一件呢啲咁重要嘅，我哋而家被博物館選中嘅呢啲文物。佢當其時，譬如我當佢係二千幾或者三千年前，二千幾年前能夠出品，係一定有特定嘅 QC， 而到今時今日能夠出土，亦都有特定嘅契機嘅，唔係話 求其喺個地下度揾到件嘢，嗰件嘢就係代表咗人類文明，唔一定有特定嘅契機，喺幾時喺邊個地方出土，而嗰個地方現時嘅文明去到邊一步？ 嗯、 以前點解以前人類係揀翻呢個地點做佢嘅文明發源地？全部都有一個非常之嚴謹。 我咪所以成日用一個例子啦，1947年就係古卷。出現啊嘛，400年就以色列復國啊嘛，所以我成日用嗰個字就係古卷現身猶太復國啊嘛，係 有契機嘅。咁等於正話幾圖神講起，譬如一啲藏傳藏傳佛教嘅一啲器具，甚至乎佢個法，甚至乎佢嘅教育系統，喺你問翻西藏人話點解會咁？咁佢大部分西藏人都話。基本上呢啲所有嘢係根據一個預言，咁、西藏人冇咗西藏之後咧，就西藏人賺咗全個世界噶嘛，佢哋講，即係佢嗰套教法，從此咪可以離開喜馬拉雅山去向全世界進發咯。所以即係所有嘢係唔係單向咁諗嘅，咁、但係當你去到一 唔係，如果你換咗個角度，好多嘢個情緒個反應係完全唔同曬嘅， 係啦，咁你就會更加文。而家明白我哋嘅文明進程咯，即係今時今日被你問我由大英博物館，即係全世界最先進嘅其中一個博物館體制嚟引發嘅一個全世界巡迴展，而第一站擺喺香港。喺我嘅理解，香港點解香港吸引呢啲嘢先？咁香港最吸引全世界嘅地方係咩？第一件事係免税，免税即係喺保險上邊有數字上嘅。嘅嘢做咗嘅，咁大家明就明啦。咁你香港，即係多口講句，香港嘅又話講到自己喺呢個博物館事業上要幾叻幾叻啊！早兩年先講緊故宮接軌呢樣嗰樣，咁大家睇翻香港係咪喺高層次博物館活動上邊係做翻高層次嘅嘢咧？咁、大家可以推敲啲。 唔係，但係即係頭先我嗰、那個，我都認為香港而家係相當之犀利嘅，因為如果你譬如講金木乃伊啊呢個啊，或者仲有我之前嗰、那個 加百利 神誒嗰嚿石碑啊，咁、其實如果你係行外人咧，你覺得都 點解會運嚟？點解會擺喺度？ 同埋仲有 同埋呢度嘅博物館配套係咪真係咁犀利咧？ 咁就肯定唔係啦， 定係淨係揾呢度嚟試想試啲乜嘢咧？就大家都可以深思嘅。 係啊，因為其實香港博物館嗰、那個位置就相當於好，因為好方便啦。呢個第一個優點，但係問題咧就係地方太細啊。 嗯哼。 即係好多，如果真係大少少嘅嘢咧，其實香港都展覽唔到嘅。咁、但係香港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就係、是，咦？你擺喺度嘅時候咧，第一樣嘢評論嘅人好多個角度啦。譬如好簡單，今次擺喺我哋可以用香港呢個角度去講啦。第一樣嘢就係嚟嘅人嘅種類好多，可以嚟到嘅人啊。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即使譬如話，咦？我哋譬如睇呢啲古埃及啊，或者美索不達米亞嘅。呢啲甚至加 文明嘅、 我哋係好格嘅，即係其實嗰個真正感受。但係如果你話，你真係去用一個即係比較另類啲嘅角度睇咧，其實你會睇到好多嘢出嚟嘅、咁所以即係今日我哋就選呢個題目啦。咁即係如果你話當為一個比較顯淺啲嘅就係導賞團，就呢個係虛擬導賞團。我哋唔喺嗰度，但係我哋導賞大家。如果你睇嗰陣時候咧。你唔一定用佢俾你嗰個主題去睇， 可能我哋個博物館只係想去普及化，用中小學生玩遊戲。 你調轉去睇， 講車話 係啦。你講第二樣嘢啊，咁究竟係咩？我第二次翻嚟就會同大家探討下。